并下达关于工厂进行那些先进开发和制作的现代化机械设备系列生产的指示，交给今后的战斗任务后，还为此亲自给采取了有关措施。